全顺，商用车领导品牌，全球800万用户信赖，限时优惠8000元，明星车型9.98万元，更多惊喜，详询400-880-1099。 福特全顺，福全特顺。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你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 下雨天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玻璃上产生哈气而影响视线，此时应打开暖风开关至风挡位置，吹去风挡上的哈气。另外，雨天夜晚开车应正确使用灯光，注意路面上的物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通用汽车温馨提示您，夏季多雨，请注意行车安全。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惆怅无音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同学们，唐朝诗人杜牧因为这三句带烟字的诗句脍炙人口，得一雅号杜三烟。 嘿嘿，我叫张三烟，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醒后一支烟精神好一天，男人不抽烟，呵呵，对不起老祖先。 别打别打。 烟字妙在传神，瘾君子岂可亵玩。 2015年6月1日起，北京启动最严控烟条例，北京市内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 吸烟害人害己，我再也不叫张三烟了。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让您久等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今天是大暑节气啊，大暑大暑，上蒸下煮，反正天有点热。 那今儿应该吃点什么呢？ 今儿怎么老跟吃有关呢？ 你想头伏饺子二伏面吗？ 啊，大暑呢， 大暑吃点什么呢？ 烤白薯。多热呀，关键是。 对呀，大暑应该吃点去暑的东西吧。 其实不见得吃什么，关键得凉快啊。要说凉快，北京人有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咱剃一个稍微凉快点的头。 你剃吗？ 我剪头发。 你剃过吗？ 啊，剃光了是吗？ 嗯。 小时候不记事儿，兴许剃过。 哦。 有印象就没有过这个发型。 嗯。 啊，你剃过吗？ 我小时候。也没剃过。 你知道有一种发型叫墨西哥发型吗？ 知道 啊。知道什么样吗？ 就中间竖起来的那一条 啊，就是 对吧， 两边都削得薄薄的，中间有一长串啊， 就是，啊，就起来了， 就立起来滋着，是吧？ 我原来一直管这个叫什么贝克姆头， 嗯，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哎呦，昨天在 CBD 商圈有一群人，哎呦，这发型不光是墨西哥那头的发型啊， 嗯， 还穿着那种脚踩凉鞋，赤裸上身，身披斗篷，袒胸露乳。别这么说。 这是、 啊，哎呦，这一看还不是中国人，还真是洋人啊， 哦！ 几十名这叫斯巴达勇士啊，这个跟过去斯巴达勇士那造型差不多。外国人在 CBD 商圈，据说是开展街头商业促销活动。 嗯， 我看我那朋友圈了，还真有人，很多人是现场拍的。你说每个人手里拿一杯子。你这个形象嘛，排成队倒是整齐，但是一下呼啦啦就围了好多人。据说这些勇士每到一处都会喊一些口号，吸引路人围观，很多人掏手机给他拍照啊。于是这件事情迅速走红社交媒体。据说呢，这些斯巴达勇士堵塞了地铁出口，引来了大批路人围观。很多市民就说，这哪行，赶紧打电话报警吧。民警对这些人进行了劝阻，但是还是有些人不听劝啊。如果您今天搜索一下，会发现一些照片，民警也是果断采取了恢复措施。 很多目击者都说了，你说这地铁口都被堵死了，这些勇士置我们的安全和出行不顾，这种因为它是一个营销活动嘛， 对啊，他就是想吸引眼球嘛， 对，这种营销活动未免有点过了。还有人说记住了帅哥猛男，却不记得他们手里边接过什么商品了。啊，你说这刻意营造这热点能热多久？我就记着他们啊，穿的挺少的，肌肉挺发达的，他们干嘛的？ 不知道， 不知道，管他干嘛的呢？ 还以为行为艺术呢。 哎呀，对于商家的这种营销方式呢，有一些专家呀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说，魏超教授就说了，说，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啊，商家的促销务求惊奇，以博取眼球啊，这是商家的逻辑。 嗯， 他们不怕事儿大。事儿越大越能博取注意，自以为传播效果挺好，但是任何营销活动都是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展的，并且呢得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如果涉嫌扰民或者触及相关法律的话，警方和民众拥有监督其守法守约的权利。如果商家违反道德这个情理，不仅会引起争议，而且会损伤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您吸引了半天眼球，最终你是树立形象，你连形象都好不了，你说你这眼球吸引了半天，这不是给自己添恶心吗？ 对呀， 对吧？ 啊， 所以我看很多女孩，你昨天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图片。 你转了吗？ 没转呀，我为什么要转这个呀？ 你不觉得哎呦多肌肉？ 我只是内心的小小的羡慕了一下，说哎，我怎么没遇到呢？ 哎呀，关键就是这事儿吧，千万别惹大家烦，对吧？你不能影响公共秩序，这是最起码的，对吧？哎呀，要说他们那个发型，怎么又跟发型？就是觉得今儿天热哈，老想说发型。哎，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回顾一下自己这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因为我不知道您多大岁数哈。您都留过什么样的发型啊？ 嗯，您的发型变化都是什么呀？ 啊，您最喜欢什么发型？最看不得别人留什么发型呢？ 您都可以来说一说。 都可以。哎，婉乔，你一直是长发披肩吗？ 当然不是啊。 啊，你也爆炸过头？ 没有，上初中的时候必须剪头发，学校规定啊。 哦，齐耳的短发。 对，含泪剪下去的我的一头长发。 然后，那你这头发就。零和一，就二进制呗，长发和短发没什么太大变化，是吧？ 还行，我怎么觉得我短发倒显年轻呢？ 是吗？ 嗯， 哎呦，一看这姑娘真年轻哎！ 每天我回家翻动我短发的照片，然后让你看一眼。 行，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认为什么发型最好看？您这么多年都留什么发型啊？改变不改变发型啊？有没有勇气改变啊？我见过有些男生染一头绿色的头发，哎呀，真有胆儿。是吧？ 你是特意染的这白头发吗？ 我倒是想特意染成白头发。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刚才说的是一个营销手段哈，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公司的营销行为，也不太靠谱。 怎么了？ 昨天上午，某公司发布了北京市违章路段排行榜前五名。 哦， 说上青桥是以一年21906次位列第一， 两万多次。 没错，说主要违章原因呢是进京证和限行。这个排行榜发布之后啊，就有网友吐槽了，确实我在这儿中过招。还有人说呢，说西直门桥落榜不太科学。 嗨， 啊，就觉得西直门桥这不经常违章吗？而北京交管部门也回应了，说这个排行榜和实际情况没有一个地儿是吻合的啊！ 你瞧瞧， 所以推测呢是广告推广行为。 嗯， 这个公司也回应了，说啊，我们不代表官方数据哈，只是根据用户查询数据整理出来的。 嗨， 昨天上午在北京上青桥、五方桥、建国门桥等五个路段， 嗯， 都摆上了一块违章提示。 说什么呀？ 内容就是说北京市违章路段的排行榜 啊。 咱看看前五名都是哪儿啊？ 嗯， 前五名分别是上青桥、五方桥、西红门南桥、黄村和建国门桥。 你别说，最熟的我们俩就是肯定是建国门桥 啊， 环桥肯定有压线的啊。 啊， 就是如果您从北二环过来，就您一定知道那条线略长一点。 对，这个压实线，这也是违章啊。 那肯定的。 提示牌上这么显示的，说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上青桥路段共发生违章记录21906次，位列第一。主要原因就是进京证和限行。五方桥啊，还有西红门南桥也因为是进京证和限行， 嗯 啊，还有这个西红门和这五方桥还有个频频被贴条的， 嗯， 说这建国门桥呢是辅路直行变自行车道， 哦 啊，那么机动车就必须要先右转进小区， 哎，这是一什么逻辑啊？ 他没说的哪个方向是吧？ 对，从提示牌上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查询车辆违章记录的手机应用 啊，它就是一个 APP 啊， 没错 ，APP 就是他们发布的，而且制造的这个提示牌。看到这几块违章提示之后，有网友表示了啊，说确实我中过招啊，也有人说天天经过我也没罚呀，我也没挨罚呀。而对于西直门没有上榜，也有些人调侃的说不太科学。 嗯， 交管局相关人士就说了，这个数据经核实与实际情况是没有一处吻合的， 嗯， 所谓的排行榜数据也并不具有权威性， 嗯， 可能是公司的营销行为。 其实这些真的没什么规律可言，顶多是有些路口，比如说大家不太熟悉，容易走错，比如说这榜里边没有的西直门桥，对吧？ 嗯， 你从西外大街，你从动物园出来，哎呀，我想右转，反正不太好找。 我好像有一次是从那个那叫什么桥，文汇桥往西直门桥那儿走， 啊， 我是想上西二环，想上北二，就是往二环路走，往咱台走 啊， 就真没找着这条路啊。 就是因为不熟就容易违章， 生生一脚就开到了车公庄。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态，你比如说别有了本车开熟了，就不像当年学车时候那种特别 谨慎态度、嗯， 你能有一种敬畏心态，你多看看标志标线，多看看那些牌，北京的牌和标志标线那是相当的好，你出了北京你试试啊。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遵纪守法，应该说还是能找到自己要去的地儿的。 还有一种情况发现的比较多哈， 嗯， 就是车上那副驾驶啊特爱跟司机聊天，聊着聊着聊着俩人都忘了就开过了。有的时候开过那一点吧，这司机觉得说，尤其是要有的时候坐出租车， 啊， 出租车说哟就开过了一点，那我干脆给您倒回来吧， 啊， 您真别图这一点儿，您也别倒回来，您干脆就从前面掉头吧。 对对对对，你是不是经常跟的哥聊天啊？ 是的，然后就给聊忘了。 你看你这话痨，不能说你话痨是吧？瞧你这个职业精神多好，上节目时候聊，下节目还聊。 从现在起，我做个安静的美女子。 别呀，还有很多事儿指着你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都留什么样的发型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又见青天说，本人男，最开始小学的时候竟然是半长发。中学的时候是平头，高中的时候是中分，结婚前到结婚后是偏分，现在是光头，老北京嘛。 对啊，您这发型的变化挺好，我觉得，也不知道您最喜欢哪个阶段的发型。 可是小学这个半长发得有多长呢？ 因为只有小学好像管头发管的稍微松一些，到了初中高中就得管了。 男生的长发那老家也会管，你这不男不女的，不是说又见青天说您啊，就是但凡留长点了，家长肯定会管。 对啊，我们前段时间你看同事都已经上班了，他留了一些比较潮的这种发型，新潮的发型。于是呢，他一回家，他妈就说他，所以他每一次回来，我都知道你又回家了吧？ 剪头发了是吧？ 对，又变回了中规中矩的头发哈。 五零啊，你说 那时花开时。20年了，我全是短发， 嗯， 我要么直的，要么烫发， 嗯， 其实没啥太大变化， 嗯， 我最讨厌就是把头发弄成乱七八糟的颜色， 嗯， 还有就是男人留长发，我不太能接受。 嗯，是是是，其实有的时候头发还挺好玩的。我们班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啊，她自来卷儿，卷的还挺厉害。后来呢，这不是上了大学，有日子就没见，再见面脱口说，哎呦，你烫头发了，烫的还挺好看的。 就忘了是吧？ 就忘了人家是自来卷了。嗯，后来人家就狠狠地瞪了一眼，你看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啊， 就是对人家不太上心。 我是从小就特别羡慕人自来卷， 是吧？ 我头发天生太直，烫都烫不弯。 哦，那其实我头发有点自来卷，小卷啊，比长了才能看见。 匀一匀。 嗨，如果你想看我们俩头发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大城小事的微信号哈。昨天拍了一张照片，能够看到晚桥的长发 发型， 长发。今天已经是马尾辫了啊， 蚂蚁， 马尾巴，马尾辫啊。 好， 这个看哪天要是换短发了，那就可能是另一个新的晚桥啊。 嗯， 我们到时候拍张照片让大家看看。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发型，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昨天下午啊，网上有一消息说，一架海航的787客机在没有发生紧急情况下放下了前舱的应急滑梯。啊，飞机大家都知道，前面有一个硬，一般是看不见哈，就是那种充气的， 嗯， 人滑下来都是胳膊向前平举， 对， 然后往下一跳，坐下来滑那滑梯。哎呀，这个微博上呢只放了一张远机位，就是全景的停机图，并没有注明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即便是这样，很多航空类的微博还是纷纷转发了这个消息，一时间 海航出了大事故的传言被炒得沸沸扬扬，机组人员忘记解锁滑梯预位啦，什么七八七一个滑梯最少30万呐、啊，等等这样的话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呢，一架飞机正停在空旷的停机坪上，没有廊桥，也没有旅客出入的那个舷梯，但是呢，前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了，一条充气应急滑梯被放下，图上呢也没有乘客的身影。网上流传出事故呢是属于海航，就是海南航空公司，滑梯被放下属于机组人员操作失误。你别说，说的还有鼻子有眼儿 啊，就是啊。 记者为此就致电了一下海南航空公司，人相关人员说，哎呀，图上显示那飞机是从徐州飞北京做训练用的训练机，训练的内容是在北京本场进行的，其中呢放滑梯也是训练流程之一，飞机上没乘客，所以不存在事故一说。那意思就是我们训练你们大惊小怪的，有过乘机经验的旅客大都知道一个细节，比如说每次飞机关舱门之后，就会听见机组人员，尤其是空姐儿，就经常说操作预备啊，你听过吧？ 没有， 你怎么没听过呢？ 没注意， 这落了地之后又会听到人滑梯解除预备，那是口令，你没听过吗？ 没有哎。 哎呀，这 下回注意一下。 反正这两个口令针对的就是飞机上那个碰不得的应急滑梯。 嗯， 我们看到有照片啊，您看到人家是训练，但是您千万记住了哈，千万别动那个东西。网上您回顾一下，经常有一些某旅客操作失误导致客机弹出应急滑梯，损失10万元这样的消息，就能摁一般那个一出来就10万块钱没了。对此呢，相关人士也说了，说如果滑梯意外释放啊，并没有报废，只要叠回去，然后呢冲压叠好收好了就能继续使。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是收起来叠回去没那么容易。 就是那么，您想叠一辈子还得一分钟呢，叠那么大一个。 根据飞机机型不同，据说回收的难度也不太一样。737呢属于窄体客机，回收就是叠回去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人力物力加在一块也需要几万块钱。 哇， 要是787客机，这属于由波音公司专业人士才能收回去的，那费用可想而知，更贵了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给您提个醒，飞机您在坐的时候千万千万记住了，别乱动东西，是吧？您这一下损失惨重啊。 而且这 不好意思又抢你了。 没有，我说很，而且这条消息是误传哈、 啊、 大家别相信。 对对对，荒信啊。 没错。你经常走过街天桥吗？ 走啊。那个马路有的时候没人行横道，只能走过街天桥。 那你在过街天桥上都发现了什么？ 发现过街天桥桥底下车挺多的。 啊、哦、那还行、 啊、 那说明你走这过街天桥没什么特点、 啊、 我告诉你有一座过街天桥 那简直了、 啊、 它被包装了，你看啊， 包装。 哎，有一个过街天桥位于地铁5号线天通苑南站 啊 之外，这桥面上被各种办证的刻章的这些小广告给覆盖了。 有很多桥，你说北京这个城市 啊、 有仨俩的小广告也不足为奇。 可是您知道、 啊、 这座过街天桥被覆盖了多少条小广告吗？ 多少条啊？ 超过了，还是记者粗略的一个统计哈、 啊、 超过500条。 呵， 全部都是以喷涂的方式给喷上去的。 还不是贴的，喷上去。 没错，这种喷涂小广告是非常难清理的。你像有的时候我在南城走哈，有的那个大妈就拿一个水枪就喷这个地，就把那个贴的那一张一张的这种就跟胶带纸似的， 对对对对， 把那贴画给撕了、 啊 这个是清除小广告。我还见着就这种油漆的这种喷上去的、 啊、 是另外有大妈拿那个油漆桶给刷上、 哎、那个特别难受，那个、刷完了之后就感觉是块补丁。 对、 啊、 而且这只是一个覆盖嘛，啊，这种喷涂的小广告是非常难清理的，而且呢常常一宿就会喷一大片。 呵， 附近居民把这座过街天桥戏称为叫做办证大桥。 嗨，办证大桥 可不 是 吗？ 小广告全是办证是吗？ 其实呢这地铁五号线沿线哈，途经北苑、天通苑等多个大型社区，这些站点附近的过街天桥几乎都是被小广告染指了。 嗯， 车站在路西， 嗯， 小区呢在路东。 嗯， 熟悉情况的居民就说了，这过街天桥是居民我每天必出的这个必经之路，也是周边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喷小广告的人就是看中这一点。 嗯，你说这个看中这一点倒是必经之路，但是您这做法太缺德了啊！办证大桥，这得成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呢？ 首先，这个发小广告的哈，散发小广告的，喷涂小广告的，这就是一个违反条例的， 对对对对 啊，这么一个行为，这是 添堵的行为， 没错。还有就是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得从源头上去治理。 嗯， 如果没有人去办证，他没有这生意，他挣不着钱。 有些事儿他需要证才能办， 他就没了。 嗨，这可能是需要。你比如说以后都是联网的，都是现电脑共享的一些信息， 电子版。 哎，你证明一下晚桥啊，晚桥是 晚桥， 是晚桥啊，晚桥是单身姑娘。你上网一查，人家有这个授权的，一查就知道是未婚，是吧？ 嗯， 你就没必要非得弄一假结婚证跟那儿骗人，对吧？ 我才知道这挖坑坑挖到这儿了啊！ 我就那么一说，开个玩笑，举个例子啊。 嗯。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留过什么样的发型？今天是大暑天气啊， 嗯、 您可以说什么样的发型最凉快啊？您举手。 对，6168说了， 啊、 李凯你好，我们小时候推头啊，都是我爸用推子推。 哎，我爸也是。 每次推头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啊！为什么？ 谈不上什么发型，反正是哪儿长啊哪儿长推哪儿。 哦。 到最后我头发就是坑坑洼洼。 嗨。 3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哎，我爸小时候打小就给我推头，那时候的推子呢是那种捏的， 啊、 嘎哒嘎哒 嘎 哒 响的那个。 后来进步了，改电推子了。 啊。 现在我们家孩子1岁多了，推头的任务也落在我爸头上了。 嘿，我以为传给你了呢。 我就会剃秃瓢， 你这不虚心学习 啊。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发型，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了，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不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辅石路路口到这个西钓鱼台，由东向西直行是车多的。另外，西四环的辅路定慧北桥到四季青桥，由南向北直行车多。双井桥由南向西左转车多，行驶缓慢。双井桥的辅路由南向北直行也是车多。另外，紫竹桥的辅路由东向南左转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晚桥。 哎呀，不吃草的牛发了一条短信啊，挺有意思的，说我和夫人啊都很传统，发型正常大众化。有一天呢，看一人，哎，分不出来是男的是女的，同路走了好几条街，还是分不出来。最后呢，还是这人露出了小臂手腕处戴的一个细小型的手链，这才看出来是个女同志。哎呀，我总是接受不了女人男性化的发型啊，长得再像女汉子，也是难为人啊。你看晚桥多好，多好认她，一看就知道是女的。 对，因为我这么多年的发型没怎么变哈，所以很多人见到我也能依然认出来，你不是晚桥吗？ 就是，你比如说男人留长发，现在很常见了哈，也不少见，还可以理解。你说女孩要是剃一寸头，不就我这种 凉快， 我也接受不了。 是吗？ 啊，你要是哪天剃寸头，我肯定 挺传统的， 我就肯定请假休假。 你看魏泽刚就说了，我现年50多岁，一直就是这发型。从他头像来看哈，就是标准的这种叫什么板寸哈，标准发型，现在称为叫板寸。80年到90年代的时候呢，我在80年到90年，我现在是在王府井四联美理发店工作的。 哎呦呵， 所以我这10年间见证了美发的变化。 哦。 出于传统观念，我对目前各种新潮发型略有微词。 你看，跟我一样呗。 尤其是男士，你刚才不是说对女士有微词吗？他是对男士，他觉得男士还是以标准短发为好。 男的留个长发就行，别烫啊！这男的要是留长发再烫了，那确实是有点难受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些事儿吧。在对一个特大吸毒贩毒团伙展开外围侦查的时候，这团伙首脑啊，突然之间在一次肿瘤切除手术之后死了啊！不过他手下的生意却在女友的接力之下继续延续着啊，也替他成为了警方的首要目标。今天上午呢，市公安局透露说，经过四个月的侦查，警方破获了这个从四川运毒来京销售的特大团伙，抓了20人，收缴各类毒品4190克。今年4月份啊，北京男子谢某因为贩毒被警方察觉了，但是民警在侦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人只是个小人物，他背后的四川人易某才是一条大鱼。这个姓易的定期从老家购买毒品来北京贩卖，下家遍布西城、朝阳、顺义。警方随即展开了全面侦查，但是5月中旬就突发意外了。刚才不是说吗？做个手术，手术之后身亡了。根据工作这个侦查工作，这一下就面临断线了，线索断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哎，你别说，他那女朋友人家继承遗志了啊，当上了女老大，贩毒生意还在延续着。7月11号凌晨，警方在杜家坎收费站设下埋伏，等待着目标车辆的出现。凌晨3点，一辆红色的小轿车驶入收费站，人家指挥部一声令下，6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什么司机、坐在后座上的岳某都被控制了，从一个红色的帆布包里边查获冰毒4公斤呢。接着呢，警方又顺着这个团伙的贩毒渠道，从四川抓获了岳某的上家，叫绰号四弟的男子。反正至此吧，这个特大贩毒团伙20余名涉案人员先后落网，都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你看人家警方跌了个大的啊，但这我们还是想说，这千万千万记住了，珍爱生命，咱得 远离毒品。 没错。 再来说说一个骗局吧，而且是一天两场骗局，把车停在高速路边，假装自己的车没油了，向过路的车招手求助，然后就向停车的好心人借钱。 哎，我还真见过，哎， 是吧？跟你借过吗？ 没有，摇手我没理他，我开过去了。 啊，借钱之后呢，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人了。 哎，幸亏没理他。 这种行骗的把戏啊，在北京是一度绝迹了，可是如今呢，又死灰复燃了。 哎呦， 咱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啊？ 上周日下午3点多钟，市民刘先生驾车在6环路行驶，刚驶进这个良乡收费站呀，他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车，一个男子就向他招手。他的行车记录仪当中清楚地拍下了当时的一个情况，那是一辆苏 A 牌照的大众牌的小轿车。一个40多岁的男子站在车前跟他招手。刘先生以为是问路的哈，就把这车靠边停下了。那人上来就说自己车没油了，您借我200块钱加油吧。刘先生也经常是开车去外地，也经常在路上遇到过麻烦，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自己呢也帮助过别人。听这男的这么一说呀，他也打算帮一把。 你看这好心眼儿 啊，所以呢，不过呢，他也是多问了几句哈，问那你怎么不刷卡呀？现在不是是吧？你没有现钱，你怎么不刷卡呢？ 对，银行卡也能使啊。 男子就解释了，说我是从江苏南京来的，手机号呢也是南京的，我到唐山来办事儿，我没带银行卡，钱都用光了，车又没油了，走不了了。刘先生一看他这么说，心想就帮他一下吧。于是呢，说那我给你100块钱吧。可没想到这男子还没答应 啊，这为什么呀？ 嫌少， 100还嫌少？ 那这男子这么说的，100块钱少点吧，您还是给200吧。整个借钱的过程前后不到5分钟。 刘先生真心软，给了200 啊。最后刘先生呢，给了对方200块钱，还是互留了手机号，约定周一当面还钱，因为他们周日借的钱嘛。周一当面还钱，或者是直接充手机话费 啊，这也行 啊。第二天呢，刘先生就把这事儿跟朋友们说了啊，朋友们都觉得说你被骗啦，还有朋友告诉他说，这种行骗团伙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被抓起来了。听到这个说法呀，刘先生就赶紧给借钱的这人打电话 啊， 电话通了。那对面的这对方还挺客气的，说啊，第二天我一定还。可是等到第二天呢，刘先生再打电话发短信，再也联系不上这人了。 哦， 这件小事也让刘先生特别寒心，他觉得骗子利用了人们的善心，从此以往那就没人再做好事了。 这倒也是， 估计真出事了就再也没人管了。 这消费同情心嘛。 而且呢，就在同一天，另外一名市民在京城高速路上也遇到了类似的骗局。 这个市民也是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苏 A 牌照的银灰色的宝马车。 嗯， 车主啊是一位中年妇女，也是招手求助。下车一问呢，那妇女说呀，自己放车里的钱包被盗了，想借200块钱。 嗯， 这位好心的市民呢就借钱给了对方，双方约定呢说用充话费的方式来还钱，没想到也是再也联系不上这位妇女了。 哎呀，你说说同一天两起被骗的啊，而且都是苏 A 牌照。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事儿其实就是消费大家的同情心， 没错， 让大家不再想去做好事，生怕被骗呗。 嗯， 其实你看大家心里边都有热心肠，都知道出门在外不容易啊，但是如果老让骗子消费了我们的这种爱心，真正有需求帮助的人可能就真的 得不到帮助了、 哎、得不到帮助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啊，这家骗子赶紧抓起来啊！另外呢，有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所作所为，咱们要不然问清楚了，这样先给你50块钱啊，50块钱你先加点油。他要50块钱收了，兴许还不是骗子。 嗯， 要是非得一口咬定就要200甚至500的，那可能骗子的可能性更大。 而且呢，现在啊，不是网络挺发达的吗？ 啊， 您干脆就这样，您给他现钱的同时，您先让他用什么支付宝 啊、 微信转账啊， 先给你转二百 、嗯，您就这么以物换物，您给他换出现金来， 也算是一种办法哈、啊。今天反正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有的时候好心千万别让骗子给骗了。接下来说北京的一个大厦，北京的一个家大厦呢叫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光耀东方广场。这大厦可能大家不太熟，但是您知道吗，这一大厦里边有7家黑公司 啊， 都是骗人的。哟，一大楼里边有7家公司，这样的你说说， 这是合着伙呢吗、 啊、不过还好警察把这7家公司全给端了，抓了56名嫌疑人。这几家公司的违法手段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什么58同城啊、赶集网啊这些网站发布各种招聘信息，假借北京一些知名企业名义招收员工啊，和事主签订协议之后，并且收取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不等的押金费用，然后就不了了之，再也找不着了。当事主求职无望索要这些费用的时候，据说这些公司员工则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威胁。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黑中介，这个光耀通方广场里边还有两个诈骗集团，其中一伙自称是世界解冻委员会啊，就是冰箱里边这个肉拿出来解冻解冻、 哦、 啊， 解冻 委员会，宣称可以解冻数千亿美元资金，诱骗大量投资者交纳税金，然后获得投资分红。 这一听就是骗子呀！ 哎呀，另一个团伙是自称高价回收这个纪念邮票啊，实际是诱骗事主花巨资买投资买邮票。经过初步侦查，这两伙人诈骗的钱款已经达到450多万了。你要说这个光耀东方广场啊，紧邻着北京西车站，这么一个位置，怎么出现这么一个地儿啊？7家黑商铺、黑公司都在这儿踪着。 嗯， 因为交通方便，人流量大，带火了楼盘的出租。警方在调查当中也发现，这大厦还真挺有意思，产权分散 啊。 自打2013年以来，物业公司从来没有对业主和租客进行过普查，对于房屋产权和租赁情况也根本就不知道。你管理混乱，自然就容易藏污纳垢。 是，没错。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您下回就是这些骗子的公司，您留个神，哎，留个神吧。 怀疑丈夫出轨啊，陈女士冲动之下就雇佣3个人朝被她怀疑为第三者的孟女士泼硫酸。 呵。 导致28岁的孟女士毁容， 真狠呐！ 今天上午，西城区法院呢对直接实施犯罪的3名被告人宣判。 嗯， 3人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9到10年的有期徒刑。 嗯， 陈女士指使被告人尹某雇佣杨某和张某，在2014年5月12号早上8点多，在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小区使用硫酸将28岁的孟女士面部及身体烧伤，致使孟女士面部是。斑块的这叫块部的颠痕哈， 嗯， 就受伤了。经鉴定，孟女士身体所受伤的程度是重度2级。根据承办法官透露，被告人陈女士患抑郁症，正在做精神病的司法鉴定， 嗯， 啊，将另案处理。 嗯， 被害人孟女士目前正在治疗当中， 嗯， 植皮的手臂已经无法伸展自如了， 你瞧瞧， 面目容貌也是远不如前了， 那肯定的呀。 据了解，3名被告人啊都是甘肃人，尹某是杨某的舅舅，张某是杨某的朋友。 嗯， 张某和杨某两个人才23岁，小学文化。 你看， 43岁的时候，尹某就曾经是在江苏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他表示，陈女士曾经为自己介绍过媳妇儿， 啊，对自己有恩，所以才会帮陈女士雇人。杨某和张某则因为手头缺钱，为了50000块钱，才下此毒手。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就是想说，这些人真是糊涂啊，怎么能为了这点钱就铤而走险做犯法的事儿呢？ 而且您这首先哈，这是伤害人啊，这不管是为不为钱，他不为钱也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佩佩挺有意思，说我跟我老公交朋友的时候，看他的头型发型就觉得难看，不能忍。结婚之后我就开始给我老公理发，一直到现在。 哎呀，多好啊， 多恩爱呀、啊。 对，所以这一看您的发型就知道是不是您老婆最近出差了，是吧？没给您理。7619说了，说骗油钱的这个 啊， 我要告诉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把车锁好了，然后呢让他把你的这个车发动起来，我看看你的油表，一下就能识破它。 对，但是也有一些骗子特鸡贼，那后备箱里边搁半桶油，就拿小瓶盛半桶，然后油箱肯定是没油了，亮灯了， 或者他把那油箱表的那个线给拔了， 也是有可能的。卖了个兜说了，要说凉快的发型，当然是男生的寸头了。不过女生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没有刘海儿啊，不然大夏天脑门闷着一层刘海儿，真心热呀。 是啊，呼着一层、 啊。无论是男生留长发还是女生剪短发，我觉得只要符合自己的气质就好，不然难免看上去不舒服。啊，你要是真是那种彪悍的性格的女生，留个短发也还行。 顺其自然说了，两位主持人好，我一直留着盘发好多年了，精神利索还凉快，还好认，因为这是我一特点。 是，挺美是吧？我觉得挺有气质，挺有特征的。 手还巧啊！ 哎，多好！ 自己给自己盘发。 就是天儿有点热。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新闻。2015，明儿见。 说的小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买理财带缴费，零手续费转账， 什么神器？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每日忙碌，有太多情感无暇表达。北京音乐广播6月隆重启动百字情书大型征集活动，拿起手机用100个字写下您心中的亲情、友情、爱情。100字虽短，爱却很长。关注 FM97.4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可投稿。百字情书，说出你的爱。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